东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，资源共享，合作交流，一带一路，互利共赢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绿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儿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，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《岁月如歌》，我是云云。在经典老歌中，送别过去的岁月，迎接崭新的一年。首先来听一首千百惠的老歌《走过咖啡屋》。虽然他唱的是逝去的恋情，但是旋律轻快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。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。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，解开了相约的序幕。今天你不再是座山客，我也就恢复 左右， 我听过你的歌，我的

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，幺零七三，在你身边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快乐，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《岁月如歌》，我是腾丁。在这期节目当中，您将和我共同分享经典老歌。在这个时段为您安排的是郭富城的《Para Para Sakura》，苏芮《爱就这么来》，黑豹乐队的《无地自容》，阿妹张惠妹《一想到你呀》，以及小虎队的《青苹果乐园》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在欢乐的音乐当中，让我们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吧。 开着像 freeway 一路到底的美，看着感觉慢慢醉， I feel it's ok， 一直到